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又到了我们周三开始跟大家聊聊烹饪的这个环节，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的老朋友，大家的新朋友哈，我们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一道老菜，我们先让杨旭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孙涛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咱们。哎， 对，咱们今天跟大家也是说一道老菜，这个菜也不能叫菜，叫个汤。 对对对，它就是汤羹类的菜肴吧。 哦， 是吧？ 嗯， 因为这个当时接到你这个任务啊， 好嘞， 给出的这个题，当时想了半天，想了半天呢，完了这个后来呢，咱们底下也沟通过是吧？ 对。 当然，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咱们别的嘉宾来说过什么，所以也跟孙涛沟通了一下下边。 嗯， 一个呢就是当时呢我说一个拔丝类的菜肴， 嗯， 啊，说一个挂霜类的，还有一个焦溜的是吧？ 嗯， 焦溜的樱桃肉是吧？ 嗯， 因为这个就是基本都是甜活吧， 嗯， 就是都是那个甜活，因为这个像这个当时我们学这个樱桃肉的时候啊。是都是使肥膘做， 嗯， 现在可能还有哈， 啊， 有的地方还有，但是使的可能就是瘦肉做了， 嗯， 一般使里脊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口感是不一样的， 对， 香呢还是使那个 肥膘香， 硬肥膘做 香，但是你只能吃一两口，香就是一两口， 也不是那样，吃的也还可以 啊，真的还能，您还能吃得下去好多口。 那反正吃个三五口没毛病 啊， 主要不是别的，现在是身体问题啊，他这个油大，他确实是油大。 杨老师在吃肥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卓越能力的。 哎，完了还说当时还有计划说好像计划说个素白肉是吧？ 嗯， 还说个素白肉， 嗯， 完了还说一什么来着？ 忘了。 开水白菜 啊，对对，开水白菜 跟这今儿说这是一样的，都是川菜里头的。 嗯， 哎，为什么当时说这选这几个呢？因为像咱说拔丝，可能说的是一个挺， 嗯， 我想 常见的， 挺常见的东西， 啊。 但是大家伙发现没有啊？这个拔丝也好，还有刚才咱们说那开水白菜也好啊， 嗯， 这几年都是只闻其声。 嗯，对，餐厅几乎不做， 不见其形。哎， 啊， 你到哪餐厅里菜单上你没见到有拔丝？ 对。对， 是吧？甭管拔丝什么啊， 嗯， 甭管拔丝什么，你说什么拔丝白薯啊，拔丝土豆啊，是吧？拔丝莲子啊，拔丝丸子呀，拔丝香蕉啊，拔丝苹果，甭管您拔什么， 嗯， 是吧？ 没了，现在 没，现在拔丝类菜肴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对，可能我觉得再这么下去啊，年轻一波的孩子可能就不知道这个菜了， 对，对， 是吧？你像我觉得像我这一代的人，我们小时候。到餐厅，但凡吃席，就是人家比如说是标准的一个席上来，或者请，或者说就也不能叫席吧，就是一般人家请您去店里头吃一顿还算可以的，最后可能都能来一个这种，包括那时候婚宴上。 对，婚宴上见得多， 对吧？ 嗯，对对对， 也会给你来一个这的最后那个甜菜啊，小朋友也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家里。还做 呢，现在有时候可能家里还会做， 家里还做呢。 对对 对, 对。 但是现在你说要到饭店去点一个拔丝，起码我看见的，别管是什么类型的餐厅，现在在菜单上有的， 有啊，菜单子上没有。 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想不起来， 是吧？所以为什么我当时选这个，包括开水白菜，当时为什么写 开水白菜现在有。 有吗？ 有 的菜单上也有。 开水白菜倒是也不能叫死灰复燃啊，原来少。但是这两年由于 稍微多了点 宣传多了， 哎， 宣传多老说这个川菜那个不是只有那个辣的那几个， 对对对， 我们也有高档菜肴， 哎， 比如 开水白菜， 一说就说到开水白菜， 哎，确实是啊， 所以现在 什么四川饭店呀，什么那些，哎，很多的川菜馆子现在都有这个菜，但是做的怎么样，咱不评价，但是有，肯定是有。 嗯， 拔丝是没了， 拔丝是没了，是吧？完了，为后来就是说到开水白菜呢，还有说到了这个今天要说的这东西，是干高汤 哦， 啊，这个其实呢也是川菜 啊。 这个也是川菜，但是就是为什么我就是说到这个呢？就是开水白菜它也是川菜，这个呢也是川菜。你看开水白菜呢说的可能人多一些，是吧？现在还好些人能知道，但是干高汤，这个知道的人可能就 这个川菜店 就少 没见过。 哎，这个听说过的可能就是岁数都比较大的啊。要说见过的，真正要见过的，可能岁数还要大一些，这个也。其实它是跟开水白菜一起，就是都称之为咱们川菜里头，就是咱们要压桌汤，定桌子的汤。哎，这个原来呢，它呢不叫干高汤，叫干汁汤。 干汁汤 啊，汁就是汁水的汁。 哦 啊， 干就是咱们那个心肝脾肺那个肝儿啊。 对对对，它呢主要原料为什么叫干汁呢？它主要原料它就是使的是肝儿，猪肝儿。 有 啊，猪肝儿 把肝儿挤出汁来。 是这意思大概其实是这意思啊。这个也有使这个鸡肝和鸭肝的啊，但是传统的呢是使的呢是猪肝。 猪肝啊， 猪肝呢要选什么呀？要选择那个就是叫黄沙肝。 什么叫黄沙肝 啊？黄沙肝就是怎么说呢？ 要不您这么说，肝都分什么什么什么肝，黄沙肝是其中一种。 对，黄沙肝是猪肝里头的这个质量比较好的啊，猪肝咱也叫猪润，是吧？就是在广东菜叫猪润，炒猪润，一说广东师傅也说了，说我们这个有这个黄沙润，啊，就黄沙肝嘛，哎，因为一般这个黄沙肝啊，就是长了就是一年以上的这个猪的，就是生长它就是能够长出来，而且呢就是健康的，不吃饲料的，就是正常饲养的那种猪，啊，所以一般说这个就是说是健康的这个猪。 它为什么叫黄沙肝呀？ 它是这样啊，主要是它这个按照口感，它这肝啊比较大，而且厚实，啊，比较厚实，比较柔软，手指头一戳呀，它就能戳进去啊。表面呢没有什么那个脓肿啊、囊肿啊这些东西，关键是什么呀？熟了以后颜色比较白，它没有那种。那个颜色啊，其他颜色，还有呢，就是说是咱们所谓这种油肝啊，油肝就是咱们常见的那种猪肝了，啊，就是这 为啥叫油肝？它 它这个表面啊，就是这个有这种咱们叫什么赭红色啊，赭红色也是柔软的啊，表面上它也有光泽，跟有油汪汪一层光似的，哎，那个颜色呢比那黄沙肝要深一些，那就是黄沙肝。油肝， 油肝，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表面微蓝的， 啊， 这个表面有这个。那个有点这个网格似的，有点发蓝，煮完以后呢，吃到嘴里有沙子， 有沙子， 渣子， 哦，吓死我， 有渣子啊，有渣子比较硬，口感不好，一般来说，剩下的你要像什么病猪肝什么的，那咱就别说了， 对对对， 这肯定是不能吃的 啊。 但一般咱市场上你要，而且猪肝咱说啊，这个是现在市场上非常便宜的一个东西 啊，对。 啊，你只要到正规超市去买那新鲜猪肝都 OK。啊，一般咱们去那超市哈，大的超市买那鲜猪肝，没毛病。啊，这个呢，一般呢就是说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把这猪肝啊，就是给它那个敲碎了，啊，就鲜的猪肝拿刀背啊砸，砸的时候呢，就是把这筋啊就给挑出来了。 哦，猪肝还有筋。 啊，有筋啊，里头有白色的筋啊。 哦啊，对对对， 是吧？ 那个杨老师，我正好想到这儿问您个问题，咱们在外头也能吃到那个好多人家卖的那个酱货那儿 啊， 有好多卖那个酱猪肝的 啊。 你发现里头吧，有的肝儿就特硬 啊， 就是你感觉 啊， 有的呢中间有好多像您说的是筋呢、啊、还是气孔啊什么的， 对，筋白色的 是吧？有好多， 对， 还有的我买着过一回，像您说那个边缘还是哪儿微微有点发蓝一点点， 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啊 啊， 这个你吃起来倒是也没出现什么不适， 对，就是口感不好。 但是你看见一个食物啊，尤其咱们中国人的食物，蓝色的还是偏少的。 对， 是不是？尤其是中餐里头， 对， 出现蓝色的它不太多，你看见吧，你老觉得它有点害怕，老觉得不太正常。所以那个杨老师，这些都是正常的情况，出现蓝的只是那个 肝 的质量不好。 肝旁边它有那个胆， 嗯 啊，有的时候 胆汁儿， 对对对对对， 哦， 对，口感不好，它胆汁要破了。它有时候被污染了以后，口感就不好， 就发蓝。 对对，蓝绿色。 嗯， 蓝绿色，你再怎么洗，它那色就洗不下去了。 哦， 最简单就是咱宰鱼的时候， 嗯， 那苦胆要破了， 哦， 你弄哪哪都是那个绿不拉几的，怎么洗也洗不下去，这鱼肉这块就是苦的。 哦哦，这是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对， 那中间有那个各种眼儿那种没事。 那个它是它生长那个筋啊，那个猪呢，它那个内脏里头它生长的那个东西， 哦， 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哦， 是可以食用。但是呢，咱们要做今儿这个干膏汤，你就得给它 去掉， 哎，就拿刀背砸。 嗯， 现在呢，有些人呢就是说呢，说你这可以使这个破壁机， 嗯， 但是破壁机呢，你这个在破的时候呢，它这筋啊，它还是破不透的。 哦， 哎，还是有这个渣子，所以我建议呢，就是传统的还就是砸吧， 刀背， 刀背砸了、嗯，砸完了以后呢，完了你就加上点那个葱姜， 嗯， 哎。加上葱姜，这一攥一攥葱姜呢，给它跟着一起和拢到一起，把这个筋已经挑出去了啊，挑出去了，哎，稍微腌一下啊，腌一下就是主要是放去这个腥味， 嗯， 去腥味，然后呢，加上呢这个料酒， 嗯， 啊，加上料酒，啊，加上这个鸡蛋清， 嗯， 加上点盐、胡椒粉，哎，然后过一遍箩，和拢完了以后， 嗯， 哎，还是过一遍箩。 哦， 啊，就是 过箩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让它把那些 渣子 都出去。 嗯， 啊，就剩下纯汁儿。过去我们是用豆瓣布， 嗯， 那盆上一个大盆， 啊， 哎，上面绷上一层豆瓣布，完了把这个干汁往里一倒，一兜，然后拿手一攥一拧， 嗯， 就跟咱们过去小时候家里做这白菜馅儿， 啊， 拧那个 水啊， 一个道理。你把那水呢就留下来，找一碗接着， 嗯， 把这个留下来。啊， 哦，这还留着， 用这个那个布里的东西是不要了。 那这里头不是得有血什么的吗？没有， 就是把这些个东西留下来啊。 哦， 肝它主要它这血这块嘛， 哦， 肝汁儿嘛，就刚才你说攥出来的汁儿 啊， 就是血， 这真就是攥出来的汁儿。 嗯 啊，然后呢，你这个东西呢，就是刚才咱们说鸡蛋是吧，盐、胡椒粉，加，稍微来一点这个淀粉， 嗯 啊。一般四川菜呢使这个红薯粉的居多，你要使红薯粉呢，你要提前泡，泡呢给它都泡的那个软乎了，没有颗粒了，然后呢使它这个底下这湿粉的我们放进去，但是你别抠底下的，有时候红薯粉呀，它底下会有渣子， 哦， 啊，这要注意，完了给它调好了，哎，这个干汁就做好了，干汁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呢，您呢，上屉去蒸一下。 嗯， 这个蒸呢，我们呢就是说呢叫花色蒸。 嗯 啊， 啥叫花色？ 就是属于是小火慢蒸。 嗯 啊，蒸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咱拿一家伙吧，弄一家伙，底呢现在好了，都有保鲜膜了。你拿保鲜膜底下一兜，兜一保鲜膜，过去是抹一层猪油。 哦，为了不粘。 对对对，拿一小碗。哎，这个。现在呢，要是未上的呢，好些都是使的那个小盅，一个一个的灌进去，过去呢就是一个大盘子，完了最后完了以后一切，或者拿模子一戳，啊，这么出来的，然后这个上屉啊，上一定是开锅啊，开水锅，把这个干汁上去以后蒸，啊，这个底下垫一层保鲜膜，防止它粘上，然后上边呢。哎，你再拿个碗啊，或者拿个什么东西扣上，防止这个蒸锅里的水到这上边去。 哦， 哎， 防止倒流。 对对，防止这个倒。你看，比如说这个是怎么着？像当时就是这个有一美食家蔡澜就听说过是吧？ 哦， 蔡澜，蔡澜老师就当时就说这个问题：蒸干糕的时候诀窍是什么？上面有层纱布。 哦， 啊，防止它水汽滴下来。 这个纱布蒙在哪儿？ 蒙在那个 锅盖里啊， 碗 上头， 对，就防止这个水滴下来以后，表面它就坑坑洼洼的，变成麻子脸。 那我上面再弄一个保鲜膜不行吗？ 你拿保鲜膜，你得扎几个窟窿。 哦哦， 使保鲜膜你得扎几个窟窿，要不然它也会那什么的， 也会 对，它就是透着气儿 啊、 嗯。而且这个东西呢，你就跟蒸鸡蛋羹似的，你不能够玩命的这大火催，大火催里头变成海绵了 哦、嗯， 就全都是 你说沙眼 儿，是蜂窝眼儿 啊。 对，你这个东西它就是什么呀？就是。定型了，小火慢蒸，一点一点的给它养熟了，我们叫养熟了，用蒸汽给它养熟了， 嗯， 这样它出来以后呢，它才嫩，口感才好， 嗯， 哎，其实呢，这个就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呀？蒸一个鸡蛋羹 哦， 啊，蛋清呢就是干汁儿的鸡蛋羹， 嗯， 这个就是前期啊怎么做这个干糕， 嗯， 啊，把这干糕您蒸熟了， 嗯， 哎，弄好弄成型。这就是做好了一半了 哦。哎，杨老师，正好有一朋友提问题了 啊。 哎，这儿好多朋友都说，哎，经常听杨老师在电台里说啊，那个讲美食，说那杨老师，我这鸡蛋羹就是按网上那些老师教的，呵呵，看小视频说那个那个水和蛋液2:1，然后让我那个什么上气儿蒸20分钟，蒸完还是软的，不成形儿。杨老师，你给我说说、这个， 你把那水减一下， 把水减一下。网上不都是说那个蛋液和水2:1吗？ 你改成1:1试试， 1:1， 55度的水。 哦，还为什么还55度？杨老师， 你水太凉了，你在蒸的时候会延长时间，时间会有问题。 嗯 嗯，你要是因为55度什么是鸡蛋，它有一个凝固的一个点。 哦， 鸡蛋不是100度凝固。 哦，55就凝固。 对，55度就会凝固， 嗯， 啊，它会出现凝固，就基本上就是凝固了， 嗯， 咱小时候吃过冲鸡蛋吗？你小时候冲过这个？ 冲过，冲过香油冲鸡蛋， 是吧？ 啊， 开水咵一下下去以后，这鸡蛋咵就起来了，这火就， 对对对， 是吧？ 治嗓子疼，我们家小时候说， 搁点白糖， 我也不知道治不治， 搁点白糖嘛， 啊，搁白糖搁香油，然后冲。冲鸡蛋说润嗓子 啊，对 啊啊， 偏方那是， 对对对，但是感觉没什么用。 但是你嗓子疼，你还是得去医院。 挺好喝的倒是啊 啊, 啊，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把这个水跟蛋的比例 1:1， 对，您试一个1:1试试。 嗯 啊， 为什么2:1不行？我那人 2:1水多了以后，它鸡蛋 不，人家说鸡蛋多啊，鸡蛋二水一， 哦，鸡蛋二 啊， 鸡蛋二，那它应该没毛病啊。 对呀。人家网上能瞎教吗，杨老师？鸡蛋两份儿 啊， 水 一份儿， 水一份儿， 那没毛病啊。 蒸20分钟顶气儿，还出来还是那个 稀汤灌水的， 稀汤灌水不成形。杨旭老师，您给排查一下。我看完以后，我没看出工序上有什么问题， 我也没看出来， 是不是？ 因为一般鸡蛋来说，就是一份蛋一份水， 嗯， 这个是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嗯。 你要是两份蛋一份水，那这肯定是凝固的更快。 对，我也觉得是。 它很可能会出什么？就我认为，要是比如两份蛋一份水的话，它可以会出什么呀？就是过了，鸡蛋硬， 嗯， 出来以后硬了， 嗯， 那这就是水少呗。 对， 你要加水吧。 嗯 啊，我开始以为是说这水是2的 啊，嗯，啊，不是，不是，就是鸡蛋是2。 鸡蛋2，水是1。 你还给杨老师第一次来。 那他这个是什么时候蒸的？而且你还看 什么时候蒸的，还得怎么看黄历吗？还 是 怎么回事？今日不宜蒸蛋， 不 成形。 我表达错误啊！我表达错误，就是它蒸的时间 啊， 就是比如说你是20分钟，是凉水下锅开始计时20分钟 啊， 还是说开水下锅20分钟？ 如果上气儿了20分钟， 上气儿20分钟，它肯定会定了， 肯定定了， 肯定定了。 如果这一切都是这样的， 一切 这个谜题怎么解答？杨老师，哎， 再加一个鸡蛋。 鸡蛋和水的比例现在明确的告诉您2:1，鸡蛋两份，水一份，顶气儿蒸了20分钟，上气儿以后开始掐表蒸20分钟，出来还是不成形。杨旭老师，在您职业生涯 盖盖了吗？ 嘿，傻吗？人家蒸鸡蛋羹不盖盖， 有不盖盖蒸的， 不盖盖蒸， 有不盖盖蒸的，叫放气蒸。 哦，就蒸不熟。 不是，这是控制它温度，就是小火虚着它，就让它一点一点成熟。 我觉得在家里蒸鸡蛋羹一般不会不盖盖吧？您觉得呢？ 那我真不知道。 如果杨老师这个一切都是按照这，咱就跟那个柯南似的，做一个这叫密室杀人解谜，就是到这个部分，我的知识已经解决不了了，杨旭老师也解决不了。 我也解决不了， 你也解决不了。 建议他再蒸一下， 要不您再试试。 对，然后再试试吧， 是不是？严格的，这中间加不加东西？这里头不是点点盐什么的都不影响？ 没有，不会 啊， 不会， 都不影响。 对，不影响。加你加那点盐，这个是蛋白质遇酸碱盐加热变性， 对， 确实是这样 啊。 但是您加那点盐，起不到这种决定性作用 啊。 哎，就是说，你看它这个硬啊，是硬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像你蒸鸡蛋羹一般从外往里头熟， 嗯， 我们蒸一般从外，它很可能是中间就一点汤芯儿， 嗯， 还是说是彻底没凝固，比如说、 嗯、 是就是外边基本都硬了，外就是中间还有一点点汤芯儿的话，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是你这个器皿的问题， 嗯，器皿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碗 啊， 你是用碗就是茶口的碗、 啊、 这种特别立的、 啊、 还是说那个特别平的。 特别平，您说跟盘子似的， 对，类似于这个 深盘， 对，深盘、 啊、 这个其实别看这个事儿啊，同样容量的东西成熟时间是不一样的， 嗯、啊、那深盘肯定蒸得快啊， 对 啊， 因为它加热面积受热面积大， 嗯、啊、 所以这个您也可以，就是说像刚才这朋友啊，你可以在这个上调整一下、 啊、 比如说家里头可能你的火小火软，完了时间上这块，然后你又用一个比较这个立的一个 高的 类似于杯子似的、 啊、 这么一个、 啊、 一个这个 容器， 那你改成一个深盘，让它这面积啊加受热面积大一些、 哦、 也可以，就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哦， 试一试 啊、哦、这个感觉是我们这个职业生涯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疑案，感觉听着都没问题，最后蒸出来， 因为就是说像刚才那盘子还有这个杯子的这个事儿啊，就蒸鸡蛋的时候 啊， 这个我们是遇到过以前， 嗯， 以前我们就做那个做雕刻，用那个蛋黄膏、 嗯、 蒸蛋黄膏的时候， 嗯， 哎，同样的这个鸡蛋黄打碎了以后，完了放在一个料缸里头蒸， 嗯， 那就是我们要一个圆柱体嘛，完了还有一个就打开了以后放到盘子里头蒸，肯定盘子里熟的比缸里的快， 那、嗯、肯定的呀， 哎、 啊、 哎，这个是这个有这个事儿，所以刚才这朋友可以回去试一试， 哦，换换容器，是不是？ 哎、对， 换换品牌鸡蛋。是不是 这个咱就 跟鸡蛋有关系吗？杨老师， 跟只要甭这个，只要是正常的鸡蛋啊 啊，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没有关系 啊。你甭管是柴鸡蛋还是普通鸡蛋 啊 啊，就是五块钱一斤鸡蛋跟15块钱一斤鸡蛋， 新鲜不新鲜也没关系。 就是肯定是正常鸡蛋啊，你别 啊啊 就是别不新鲜，那肯定不行 啊。 哎， 不新鲜了会不会蒸出来不成形？杨旭老师， 它只要不腐败不坏就行。 哦。所以鸡蛋上应该问题也不大， 鸡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啊、 你甭管是柴鸡蛋还有说是这个普通的五块钱一斤鸡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事 哦。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疑案，要不您再蒸一次，反正我们节目还有40分钟的，够您再蒸一个的，您随时跟我们汇报汇报，看看蒸没成功啊。 我跟他说一下我在家怎么蒸 啊，您怎么蒸？哎， 我在家蒸呢，就是两个鸡蛋， 嗯， 就两个鸡蛋，就是拿咱们那个吃饭那个小碗嘛，两个鸡蛋调散了 啊， 调散了以后呢，然后就刚才跟你说的55度水1:1基本上。 您怎么那个弄出这55度的来的？ 因为我们家那个水机它会55度 啊，哎呦呦呦呦。我多余问，又让你炫富啊！ 它出来 可以设定55度， 对对对对， 啊、 就是这意思就是什么？是温开水 啊。 说白了就是您这是喝的时候 稍 微有点热 啊， 别到烫嘴，稍微有点热， 啊、 您感觉到热了， 啊、 这个水 OK，、 啊、 基本上就是1:1、 嗯、 一起和冷匀了、 嗯。 我在家呢，我是扣个保鲜膜， 嗯， 然后呢上微波炉蒸。 哦， 我使微波炉。 哦。 大概2分钟左右， 高火2分钟， 高火2分钟，你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你给它拿出来啊，拿勺和弄和弄， 嗯，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方式是从里往外热， 嗯， 你要不管它，就中间啊，它弄成一大坨子，外边稀当晃当的， 嗯， 所以你差不多的时候，您就过来，您给它和弄和弄， 啊， 和弄和弄呢，然后呢，你再给它放 蒙上， 再蒙上， 扎俩眼吗？保鲜膜？ 不 扎眼，不 扎眼，就闷着它就行了。 闷着、哦， 因为我扣的时候呢，也不扣的不是特别严，有一点小缝儿 啊、 哦，也有点小。 拿碗扣，拿盘子扣上行不行？这儿有朋友说，我们家蒸的时候上面盖个盖儿，碗上盖个盖儿。 可以，没问题。盖盖的目的是什么？就跟刚才蒸那干糕似的， 嗯， 防止水吸进去，上面有一层水，多水、 嗯、 就是这个目的。 哦，您用微波炉就给它 就 搞定了， 就快嘛， 啊、 哦，省事儿。尤其早上起来给孩子做饭，就是几下就完了 啊、哦，1分钟。一共蒸2分钟，1分钟的时候那个和了和了， 对对 对， 对 啊，把中间的往边缘的和了和了， 对，你就和了和了，给它和了散了就行了，完了你再 开关上微波炉再来一会儿 啊， 是吧？您那个比如说那个碗大小啊，水的多少啊，都很可能会有问题。 嗯， 你要觉得这熄了，这个台没定住呢，你再来30秒， 嗯， 是吧？就是高火。 嗯 啊，那个因为每个机器每个品牌的微波炉它可能功率啊什么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嗯， 您呢这样呢就是半分钟左右您试一下， 嗯， 半分钟，以半分钟一档，半分钟一档 啊， 嗯，试一下，您今儿试出来了，明天呢您就按照您这个方法走就行了。 明白， 因为我只能说是我们家的微波炉。 明白。好啊，咱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小段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聊天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都可以。 遥望这宁静的夜空，你指着相助的星球，嘴角在勾勒着温柔，带走我一抹抹哀愁。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牵你的手，然后带你远走。如果我不对，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天边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夜空，苍穹斑斓的银河，在我翅膀上承重，萦绕成了一首歌。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刹那是永恒。如果我不对，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 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跟大家聊一道消失的老菜，叫做干糕汤啊。杨旭老师来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孙涛你好。 刚才我们给大家解决了一个蒸鸡蛋羹的问题。确实这个我和杨旭老师我们私下也在交流，在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这个确实听不出哪有毛病，使劲想也想不出哪有毛病，不行您就再蒸一次，对不对？按照我们刚才给您说的那些，您把那个一切都做好，相信应该不会失败。 应该没有毛病， 是不是？ 蒸个鸡蛋。 哎，杨老师，还有朋友说，杨老师，我问一下，现在咱们的叫鸡蛋羹，去很多日料店，他们叫茶碗蒸，里头搁个虾呀，搁个五的，那和咱们蒸的东西一样吗？ 不太一样 啊。 除了您看到的有那个搁个虾呀，搁个什么蟹棒什么的， 对对对， 就有除了这个。它里边呢，一般呢，它是什么？它提前调好了一大桶 哦， 就是鸡蛋。它当然鸡蛋是最主要的啊，有鸡蛋。完了，它加水，还加一些淀粉。加一些淀粉。 哦，加淀粉。 对， 为什么要加淀粉？ 所以你吃到它口感，它有那种滑嫩的感觉。咱这蒸鸡蛋羹您也可以加。 加咱们加什么淀？加绿豆淀粉。 就是加玉米粉就行，家里的玉米粉就行，最好弄的。 哦，加多少？ 一般来说呢，你这个加这个 您就还以两个鸡蛋为例吧， 就 还以两个鸡蛋咱那个二两那小碗为例， 二两小碗成就是两个鸡蛋 你调散了以后，完了这个水呢，你要稍微刚才说了，你一比一的加起来以后，然后就咱们吃饭那个小勺加一勺到两勺就可以， 平勺， 对，平就湿淀粉啊，可不是干淀粉 啊，湿淀粉， 对对，干淀粉进去以后打疙瘩了您这给它化了，化开了就是成水淀粉了，放进以后完了给它搅匀了，搅匀了以后咱们有条件您过一遍箩过一遍箩，就它那东西您吃完以后非常平整，非常细腻，非常滑嫩是吧，您得过一遍箩， 得过一遍过一遍能起什么，那气泡就没了， 气泡完了还有它里头那个 小的颗粒， 那个鸡蛋，主要那个鸡蛋里头那个鸡蛋，那白色的那个，那个给它过出去， 过一遍， 对， 就行了， 对， 啊， 这个过一遍以后呢，完了你再倒一个碗，把上面沫子稍微 撇一下， 撇一下就 OK 了，蒸的时候也是，您上面加个盖儿啊，加个保鲜膜啊，完了您上屉蒸，这个你微波炉就不灵了，就得 这个不能用微波炉，这为什么不 行？这微波炉从里往外烧，它中间就拧了，就成硬疙瘩了，里边就会成出风波。 我像刚才您说那，我一分钟拿出来和了和了，也不行 啊，也不行。 茶碗蒸必须得上笼上屉了， 蒸屉，对，他们外边都是使蒸箱，他就拿一小碗一起放好了以后，统一放到蒸箱里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呀？隔水炖， 隔水炖， 对， 不也是蒸吗？等于。 对，其实也是这样。这个就是你给，但是因为什么？因为隔水炖的温度比蒸的温度要低 哦。 蒸汽的温度能够到120度，最高的时候能到140，就是我们的蒸箱能到140，它稍微有点压力。您家里头的蒸汽呢，一般能够到110到120度，就是咱们蒸馒头啊， 盖上盖以后， 盖上盖以后大概是110-120度，但是您要放到水里头，它就到不了这个温度了。 咱们就 一百度， 一百度，咱就说一百度吧， 啊， 它就 OK 了，所以它温度要比咱们这个温度要低一些。 哦， 因为鸡蛋淀粉的温度呢，成熟温度是在玉米粉的成熟温度是最高是在85度，就糊化，我们叫糊化啊，糊化温度是85度。你当然了，不同的淀粉的温度糊化温度是不一样的。 嗯， 土豆粉的温度呢稍微低一点，大概是在75度左右。 嗯， 啊，你要像用菱角粉，南方有些地方用菱角粉，啊，用这个藕粉， 嗯， 它60来度就糊化了。 嗯， 啊，就是咱们就说所谓熟了。 嗯， 啊，您冲藕粉， 嗯， 开水夸一冲立刻就 OK 了。 嗯， 哎，这淀粉的糊化温度它是很低的。完了，同时鸡蛋的温度，鸡蛋的话呢，它的成熟温度应该也是在80度左右。 嗯。 所以您要到100度就它肯定就熟了。 嗯，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温度越高越容易出蜂窝。 嗯， 像咱们那说那干糕也是温度高了以后，它为什么要徐徐蒸啊，慢火徐徐蒸啊，这个你温度高了以后就给它蒸汽就给它顶出蜂窝来了。 哦，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不让它出蜂窝，出了那个滑嫩的口感， 所以就得小火蒸。 哎，对，就小火， 不能大火顶气蒸，一旦上气儿就转小火。是这个， 你上气儿进锅呀，你上气儿进锅，进锅以后你就是虚着了，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上一段说的，说开盖蒸，有开盖蒸， 嗯， 为什么开盖蒸啊？就是让这个放着气，过去我们叫放气蒸， 嗯， 这个你一看这温度上来了，就得把这蒸锅盖就得开开， 哦， 让它一点点给它虚熟了。 哦，所以您说蒸鸡蛋羹蒸这种茶碗蒸都得这种蒸法。 人家肯定是都工业化生产，人都设计好了的。 啊， 那个因为那个肯定跟咱这小批量生产是不一样的 啊， 人家是机器一烟电钮全 OK 啊，咱自己在家蒸就最好，您说隔水炖。 对，隔水炖，人家小火捂熟了给他。 哦，或者就是上气儿以后搁进去，然后马上转小火。 对 啊， 您要说是隔水炖的，您别大火咕噜咕噜咕噜的， 啊， 那个它也得出蜂窝。 哦， 您就开锅了以后，您就改小火，咱说我们叫养熟了。 哦， 就跟那鱼丸子似的， 这种也得蒸20分钟。您要是小火， 根据您那个大小深浅，根据器皿的大小和深浅， 咱还就说那二两那碗那米饭碗。 啊，20来分钟， 20分钟 您得起。 哦， 嗯， 哦， 就得小火养它。 哦， 嗯，您还得跟您火力的大小、水的多少都有关系。 哦， 就是， 哎，他那些什么虾什么的，啥时候搁进去，杨老师？ 虾就是半截搁就行。 哦， 嗯， 就是一旦这边成型了， 对，成型了你就往里头一搁就行。那虾好熟 啊。 啊，那虾好熟， 哦， 一变色就熟了。 一般他们都搁点什么？就搁个虾，我看 啊，就是那个蟹足棒 啊， 方块蘑菇， 然后那方块，对，方块蘑菇，然后还有里头搁一个那个花蛤 啊，对，这也有搁这种东西，你搁什么都行 啊啊啊啊 啊！您刚才说这蒸什么东西？你看这个季节那天我看有那个那个蛏子 啊，搁一 蛏 子， 不是你蛏子，你直接就咱吃饭的小碗 啊， 然后他那脑袋朝下。 插一圈， 插在碗里头，插在碗里头，完直接上屉蒸 啊， 蒸这插蛏，这福建那边的菜也可以，非常 好。我见他什么都是盐焗，插在一堆盐里头， 也可以 啊。 你就你咱家里头一般来说，你这个 弄一个竹蛏鸡蛋羹 也成 啊， 但是有蒸花蛤的 啊， 就是底下打鸡蛋底，然后把花蛤放进去， 对， 有蒸花蛤， 我见过。 蒸那个你们家那边的黄蚬啊，不是你们家， 我们家怎么有黄蚬？ 黄蚬子不是你们家 啊，是您那个老丈人家是吧？ 有蒸黄蚬子的 啊啊，对对对啊，反正这个就各位那个自己。自行，然后您选择吧啊，反正刚才杨老师已经把这个基本的步骤给您说的算是非常清楚了啊，这要是再成失败了，这个真的就成为了这个千古我们烹饪界一大悬案，呵呵，感觉确实杨老师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也解决不了，确实我们俩没想明白。咱们鸡蛋羹告一段落，说回咱们这道那个 干高汤， 哎，干高汤，刚才咱们等于把那个， 干高 这部分已经算处理完了。 对，这个他这个菜呢，咱们其实说这前面这做呀，复杂哈， 嗯， 复杂呢，但也不是说复杂到咱们说那个多不能接受的程度了啊。 嗯，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在他后边这个汤字上， 嗯， 这个汤呢，它使的是清汤， 嗯 啊，清汤。一说到清汤呢，就反正就是。作为我们专业来说，就有的就得挠一挠头了。 哦， 啊， 清汤还得扫，太麻烦了，是不是？ 一个他坐着麻烦，再一个呢，他这个确实啊，成本投入确实是挺大的 哦。 啊， 杨老师，您给大家说说那个厨房里边的这个汤都分哪种？ 一般 清汤， 哎， 什么毛 汤、 二汤，这我都知道， 哎、 啊。 一般就是清汤啊。我们一般说就是清汤和奶汤，就两种汤、 哦、 啊一般说出菜的时候，像您刚才说的毛汤啊， 嗯， 什么的， 都是清汤系的。 对，就是清汤出完了以后， 嗯， 完了最后包括这些都弄完了，毛汤啊什么再加水再走第二回， 嗯， 啊， 嗯， 哎，第二回呢就是二汤， 嗯， 就是一般就是说做一些个不要求那个菜品的这个。这个清澈程度的 啊啊 啊，一般就是比如说像调个味啊、烧烩类的菜啊，可以使这个 二汤、啊。 毛汤是什么？毛汤一般就是所有边角料弄完汤以后， 啊、 最后再加水，再最后估到最后剩的那点东西 啊， 哎，给它压榨出来了 啊， 压榨出来以后呢，这个呢就是 焯个菜啊什么的、 哎、 啊， 做个素菜啊，焯个菜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啊啊啊， 哎，就最后有点鲜味儿、 啊， 有点肉味儿了 啊， 哎。哎，一般来说呢，做菜呢就是清汤和奶汤居多。 嗯， 这个菜呢使的是清汤。 嗯 啊，一般我们要说做汤的时候呢，就是讲什么呀？叫无腿不美。 嗯， 无鸡不鲜。 嗯， 无鸭不香。 嗯， 无肘不浓。 嗯， 无肚不白。 哦，鸡鲜鸭香，肚白肘肥。啊、 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嗯、 哎。你这个腿呢，指的呢就是 火腿啊 啊！你这个叫汤的时候要搁火腿， 嗯， 这火腿不是你外头买根火腿过来直接煮， 不是那个火腿肠啊，大家一定得明白。 啊啊啊啊啊啊、那咱俩 是不是 还不是一个东西？ 那当然，你得我们说的是咱们类似像金华火腿、诺邓火腿这样的火腿，不是那个双汇火腿肠，不是那个东西啊， 对对对对， 嗯， 不是那火腿肠啊。 嗯， 这火腿呢，您买来以后，您还要让人家给锯了，锯完了以后分，分完以后把外边这油啊刮完了以后，最后给它开成片， 嗯， 就切成片，切成片以后呢，完了上屉啊加葱姜料酒去蒸， 嗯， 啊，蒸完了以后，完了把这个火腿，完了您放到汤里头去浇这个汤， 嗯， 啊，去浇这个汤。哎，这个是这个火腿， 嗯， 这个鸡呢，咱就别说了，这是那个溜达鸡， 对， 老母鸡，哎，三年五年的老母鸡， 嗯， 啊，完了把这个洗净了，焯水、飞水，然后再去放到锅里头， 嗯， 这个鸭子呢，也是不是说咱们卖的买这种西装鸭， 嗯， 那个净塘的鸭子，确实是那种柴鸭、番鸭的， 嗯， 啊，这个散养的那种的，哎。肘子就别说了，这就是大猪肘子， 嗯， 是吧？有的呢也往里头搁的是骨头， 嗯， 大骨头， 有大棒骨， 哎，棒骨就是要这个骨香嘛， 嗯。 但是这东西您要搁的时候，您得敲了， 嗯，给敲裂了得。 对啊，您得敲一下，您搁、 嗯， 您不敲整个搁，那这也， 嗯， 没，不能说跟没搁一样吧，反正这味儿出来的也是那什么， 对、嗯， 哎，这个肚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猪肚， 嗯， 猪肚呢，这处理的也是净肚， 嗯， 先给它洗净了，洗净了以后了，完了，把这个盐醋搓洗啊，完了最后拿面粉把这粘液都给洗了干净，搅开了去里边的肥油， 嗯， 然后再飞遍水，完了给它改成大片， 嗯， 这个一般是肚什么做奶汤时候用， 嗯， 啊，就是肚啊和肘子做奶汤用的多， 对， 清汤呢一般就是头几样就差不多 OK 了， 嗯， 哎，煮啊。煮的这个满屋飘香了，一般就是三四个小时以后了， 嗯、 把里边东西请出来，啊，请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您呢准备点红臊子， 嗯， 啊， 牛肉馅儿就是啊， 一般咱们使的是猪肉的 哦， 啊，咱们大叫的是猪肉的， 嗯， 牛肉呢是什么？就是一般的是就是清真的师傅。 啊 是 牛 肉清汤 肉、啊， 哎，是牛肉，但是牛肉清汤就个人理解 啊， 这个不代表这个专业那什么，就是我个人习惯什么。你如果要是牛肉清汤，尽量别隔夜 哦， 就是当天使当天弄，当天清完以后、您就当天使 哦。为什么？ 因为隔夜以后，我老感觉汤啊，回口啊有点酸 哦。不是隔鸡肉才容易酸吗？ 啊、 牛肉也酸？ 不是。是这样，鸡肉是什么？鸡肉呢 是涩， 酸 涩 也是酸、 嗯、 但是鸡肉是搁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你这个鸡 嗯 造成的 哦、 啊，你这个鸡 什么鸡酸，什么鸡不酸？ 你这个鸡，你这个鸡最后不是那种那个散养的柴鸡， 嗯，就酸，速生鸡就酸。 对，很可能它就对，我原来试过这事儿啊， 嗯， 就是拿速生鸡，就是鸡胸煮完了以后，就拿鸡胸清汤，从头到尾都使的是这个 一只鸡啊。 嗯，那最后出来以后，这就是酸的， 嗯， 就是它那种时间煮长了以后，那个回口的那种酸味， 嗯， 淡淡的酸味， 嗯，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嗯，牛肉这个呢，就是什么，也跟这类似差不多啊，牛肉也是这个东西， 嗯， 也是有点酸，就是我理解啊，可能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 嗯， 但是我可能这么认为啊，就是这个氨基酸， 嗯， 它蛋白质含量特别高，最后变性了， 哦， 最后造成了回口它出的酸味， 嗯， 所以一般我要用牛肉呢，就是扫完了， 嗯， 差不多就今儿就一趟， 哦， 就 OK 了， 所以都得是瘦肉，是不是杨老师？还是这肉上没有要求？ 肉是你不能够太不能够肥的 啊， 因为我们清汤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油清出去。 对， 你 不能再吐了油是吧？ 对 啊， 你要弄点肥肉馅进去坏了 啊， 是吧？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瘦的 啊， 瘦肉馅，然后这个呢，一定呢是稍微有一点点血水 啊， 哎，你别就是拿水给它拔净了也不行， 为什么还得有点血水？ 有血水，它有这血，就是最后把那个蛋白质把这个 啊，它有沫子，是不是用那个沫子把脏东西吸出来？ 对，把它是用它的吸附， 哦。你们好聪明啊，这个！ 而且这个呢，你不要说跟咱汆丸子弄特别黏糊的馅儿， 嗯， 一定是成酱子似的，稀了晃当的。 那这个馅儿怎么处理？是就搅着搅？ 加葱姜，加葱姜剁。 葱姜不是搁水，是不是葱 姜 水？ 葱姜跟这一起剁。 剁在一起， 剁在一起剁 啊！ 葱姜剁，剁完了以后， 这得搁多少葱姜？您说， 就咱们说这个大概30斤的桶吧， 嗯， 就是半桶多半桶， 嗯 啊，30斤的汤，就是咱们那个小洗脸盆， 嗯， 这么大的洗脸盆， 嗯， 一盆，这是一次 啊，就是这肉馅用这么一次， 肉 馅一盆，肉 馅你这一盆的话，你可以分两次用 啊， 哦，完了剩下就加水给它卸开。用水卸开 啊， 嗯，这边汤已经顶开了 啊， 顶开了，大开以后，然后把这个臊子，我们叫臊子，红臊子，往里头一倒， 嗯， 一和拢， 嗯， 一和拢，别让它沉底啊， 嗯， 沉底就扒了糊了 啊， 嗯，汤就出糊味了。一拿大勺子一和拢， 嗯， 和拢起来了，再顶开了，改小火，慢慢的就让你就看着这汤一点小开，嗯，小开着。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把这沫子给带上来， 嗯， 然后这个上边呢，这个肉啊就飘在上边了， 嗯， 然后汤呢就从这儿走过来， 嗯， 正好把这沫子全留在这个沫子上了。 哦，这一般扫多长时间就差不多了？20分钟？ 20分钟不行，嗯，你这个怎么着也照半个小时40分钟，这是最起码的。 哦，那一直搁里头扫着呢？也行， 那也不行， 也不行， 也不行 啊！ 你这个时间不行，你可以是最后完了事儿，拿豆包布把这东西包起来， 嗯， 泡在这个汤里头， 哦， 泡在汤里，让它肉里的味儿持续往里头走， 啊， 因为这是香的嘛， 啊， 一般是两遍红的，一遍白的， 啊， 就是两遍红臊子猪的，一遍白的是鸡的， 啊，鸡肉 啊，就是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路子最后走完了， 啊， 这汤弄完了以后呢，像这个清汤当天。别使，就是搁一个阴凉的地方， 嗯， 镇着它， 嗯， 镇着它就是沉淀嘛， 嗯，沉淀一下， 沉淀一下， 嗯， 沉淀一下呢，完了呢，把上面油呢，第二天呢给打下去， 嗯， 完了呢，你就使中间这层汤，底下那渣子你也不要 啊， 哦，这是干高汤的汤 哦，啊，哦，哎，有朋友说有那么多鸡肉馅、猪肉馅，就不要了，太浪费了，他们不会不要的。他们都那个是吧？有的饭馆你炸丸子，是吧？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他们一般不会啊，他们就都特别卫生，是不是杨老师？ 一般这东西弄完汤的东西，确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 对，一般不要了啊。也有那个不太好的，可能就给您做丸子了。但是极少数，极少数啊，极少数。咱们说完这个汤，算清汤，算给调好了。 汤清完了， 嗯， 汤清完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干高汤呢，它一般呢就不很少这么直接就是灌上去给了。 嗯， 一般是什么？比如说竹荪干高汤， 嗯， 啊，哎，你要还有什么鸽蛋干高汤？ 哦， 鸽蛋的， 就鸽子 蛋，就是， 鸽蛋， 哎，鸽子蛋。 嗯， 这鸽蛋呢，就是两种。 割法，一个就是咱们最简单的啊， 嗯、 煮熟了往里头一放， 嗯， 完了往里头一灌汤， 嗯， 啊，鸽蛋干糕汤。 它哎，您不是您煮熟了，您说是磕开了熟还是成型的一个小蛋？ 有的是成型的， 是带皮儿煮还是不带皮儿煮吧？我 就开始带皮儿煮，煮完了给包了 啊， 包了搁进去 啊。 啊 啊，明白了，明白。 还有呢是什么？还有就是拿这个瓷勺啊， 啊， 把这个搁在这个鸡蛋磕在瓷勺里头， 啊， 蒸熟了 啊， 往里头一放， 做个形儿。 哎，还有什么？直接把这鸽蛋啊，直接握到这个干糕上边的， 哦， 打这个上边， 啊， 打上边以后呢，上面呢您放个叶儿啊，放个点缀一下， 啊， 然后再上屉 再 蒸一 下，蒸一 下， 啊， 鸽蛋蒸熟了也有。当然，肯定最后一个更要手艺了 啊！ 啊，他这火候更要这个什么了 啊！ 哎，这个是鸽蛋干糕汤。完了呢，还有呢，还有这个 竹荪 啊，竹荪的， 嗯， 竹荪的呢是什么呢？就不是现在咱们一般就是弄个竹荪，切个节儿往里头一搁， 嗯， 就是竹荪干糕汤了。我见过人家师傅有的老师傅做的这什么，就这竹荪啊，中间给抛开了， 嗯， 使这竹荪底下发好了啊， 嗯， 加汤什么都煨好了的。完中间抛开，又拿剪子给剪成这种蝴蝶形， 哦， 上边上让上腻子，让上 鸡 腻 子， 哦，或者是鱼腻子， 哦， 反正是就是我们叫酿啊， 哦， 酿上这个形以后，上面呢放一个熟虾，就是当这蝴蝶身子了， 哦， 然后放上蝴蝶的眼睛、蝴蝶须子，这个 这些蝴蝶眼睛、蝴蝶须子用什么做？ 蝴蝶须子就是那虾须子了， 哦，虾须子 啊 啊！完了这些东西上屉再去蒸。 哦， 完了，再用点那个什么青红椒米啊、胡萝卜米啊，把这蝴蝶都漂亮点儿，点缀一下， 嗯， 上屉蒸，这其实又是一个菜了啊， 哦。 然后把这个握到这干糕上， 哦， 再灌上清汤。 妈呀，好厉害，好复杂呀，这个菜。 所以这也是四川菜啊， 嗯， 这是四川菜跟开水白菜一样的顶级的汤菜。 嗯， 啊。这个是这个竹荪干糕汤，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简化了啊，就弄个竹荪， 嗯， 完了往这里一放，灌上干糕，灌上这个刚才咱们说清汤， 嗯， 稍微拿点盐，是吧？一调个味儿， 嗯， 啊，这个就行了， 嗯， 是吧？完了还有什么？还要做素宴的， 嗯， 就萝卜宴， 嗯， 啊，萝卜宴就是荤素搭配啊， 嗯， 这个萝卜白萝卜切细丝， 嗯。 拿凉水啊，拔透了以后呢，再拿开水啊， 嗯， 冒一道， 嗯， 冒 一下，去那个臭味， 去萝卜气， 嗯， 去完萝卜气以后，再拿凉水拔， 嗯， 这个萝卜就变成什么透亮的了， 嗯， 然后洗出来，再拿刚才咱们说那二汤， 嗯， 煨一下这个萝卜， 嗯， 调一下口， 嗯， 让它出来以后很漂亮，跟， 嗯， 然后把这个素宴挑到这个干糕上， 嗯， 就是萝卜宴干糕汤， 哦， 啊。 啊，高级， 就是同样的是干糕汤啊，但是你搭配不同的 各种变形， 对对对， 嗯，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有这个干香没有干腥， 嗯， 这个菜就主要是， 嗯， 啊，吃到嘴里头就是甭管是上到80岁的老没牙老太太， 嗯， 下到这个2岁3岁的， 嗯，没牙小孩， 没牙 是主要是吃没牙这一道是吧， 到嘴里以后拿舌头一抿， 嗯， 就化就碎， 嗯， 哎，就是直接顺着舌头根就下去了。 嗯， 哦，啊，这个你看着成型，但是到嘴里以后非常软，非常滑。 嗯， 有干的香味儿，但没有干的腥味儿。 嗯，哦，哎，杨老师，最后几十秒，有一朋友说，那那干儿就不要了吧？不能我再给那个卤一卤什么的，别浪费啊。 不是，那泥引都给它砸碎了， 砸碎了不行了，做成干泥 啊。那个基本上你再挤出来以后，就成它渣子了。 渣子，嗯，猪肝酱。 啊，不是你这你可以这样啊，你可以再弄点，那不是这 杨老师逼的， 这刚才是鸡蛋清儿，你把剩那鸡蛋黄啊搁进去，抓吧抓吧的搭一个鸡蛋，再蒸一下， 哦， 再做出来，照这方法做也能做， 啊， 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 啊， 就是你吃就行了，它里头有渣子， 哦哦哦，不是太好看， 不是 口感不太好， 第一呢就是表面不好看， 嗯， 麻麻扎扎的， 嗯， 第二吃到嘴里以后啊， 嗯， 口感不是特别好， 咯咯楞楞的， 哎，你吃完这个再吃那个，你就知道了， 哦， 为什么这么做？ 对对对，有时候，嗯，不是那个不能利用，确实是利用起来。嗯，比较尴尬，是不是？生利用也能利用，但是也不好吃什么的，最后可能还浪费了。 对 对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确实啊，第一，它这个东西原材料并不是很昂贵， 嗯， 但是呢，它呢这个工艺做起来确实是非常复杂、麻烦，太麻烦了。 对啊， 啊，这个从这个蒸啊，一直到这个清汤啊， 嗯， 是吧？包括一直后期的盛菜的时候， 嗯， 这个其实环节都特别的多，特别的繁复。 嗯， 所以当时接到这个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嗯， 这个菜现在确实做的人非常非常少了，可能不能说没有， 嗯， 也有， 嗯， 啊，非常非常少了已经。 嗯，好啊，咱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我是孙涛，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跟我们互动。好，我们也感谢杨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来啊。 是否在你经过的遥远异乡里，也有一段长长的河堤？在孤单的午后的一场大雨后，能躺在斜坡上，我想你那样想着我。也许幸福的模样我早已看过，是河堤上你牵我的手。关于离别的原因我早已忘了，我只记得你给过的快乐。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